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听黑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啊就 等， 翻到嚟啦，系咪啊？系咪翻到嚟啦？唉，翻到嚟啦，咁咧就嗱， 你都唔睇荧光幕嘅啊，曹总， 系嘛？因为我睇我而家，因为 太专心啦， 唔系我太专心咧，我即系呢排我有几单有单新闻，好担心阿龙原来转咗行啊，以为，因为我见而家阿龙咧，即系佢话即系最近搞紧伦敦金，手下一批靓女咧，指责嗰啲啊。咁又俾人貼街招又剩喎，真係好擔心啦！因為我睇有次睇動心啊，睇到阿龍嚇唔係啊嘛， 我喺翠華啊嘛，不嬲都， 突然間你轉咗行做倫敦金係咪？ 所以我都唔係好明喎，真係點解呢樣嘢長呃長有 啊？ 人心是寂寞的嘛，当有人理你突然间在 WeChat 或者唔知 WhatsApp 嗰度 at 你，然后就不断咁嘘寒问暖，然后再送，然后再不断咁好似俾着数你，咁你咪容易落答囉。即等于大家讲緊话点解啲阿婆会投民建联咁解咋嘛，啲仔女唔理佢，无端端刘江华即係揸住垃圾桶扑过嚟，即係拍你膊头，咁你自自然然投佢一票㗎啦，一模一样㗎啫。 不过今次呢即係一件事话一件事呢，黑警今次做得唔错。 系啊， 今次系配合船个全部去咧，系再一次嚟，即系同你玩呢、這个即系反宣传啦，同埋警醒啲人。因为我因为呢一个伦敦金嘅事件， 你又濑嘢啊？ 唔系，我冇忘居，大佬，我特登去即系睇下究竟伦敦金系搞咩嘅，因为我好少买呢啲咁嘅嘢噶，即系我都系买实嗰啲嚟嘅，因为就算你买金，你都系买实噶，冇理由即系同人对赌噶。喂，其实佢好简单嘅啫嘛，睇世界杯，而家我做庄，喂 Anthony。阿龙买咩咁样？你买咩啊？英格兰定黑我哋啊？法国定系呢个比利时啊？咁样，跟住我就装你同我赌，都唔系真嘅嗰样嘢。 系啊， 喂，监呢个金管局又好，证监又好，你真系要谂下办法，唔可以一句话即系监管唔到就唔监管。 嗯哼， 因为呢啲确实。嗱，你成個金管局、成個證監嘅目的係做啲咩先？係保障啲小投資者啊嘛。其實你嘅精神係在於，即係成個法例嘅精神係在於呢樣嘢啊嘛。喂，呢樣嘢包括傳銷嗰啲都係一次又一次，即係層壓式推銷嗰種。一次又一次咁樣揾嗰啲人笨嘅時候，喂，你係咪需要即係立法啊？可以做規管啊，大哥！ 但問題，你頭先講緊嗰兩個機構都已經禮崩樂壞得七七八八噶啦，唔係八八九九噶啦。你睇小米被納入恆指嗰單嘢，跟住你全香港嘅嗰啲強積金好大機會就送俾小米攞嚟填氹噶啦，真係。 唔係咁，所以你呢樣嘢已經係唔係講緊個經濟嘅理性咯？唔係呢個先係危險嘅一樣嘢嘛，係咪？ 但係經濟同埋政治本身分開。 最近即係講倫敦金嗰個都七七八八啦，係嘛？大家睇報紙都即係已經 唔係，不過有 做咗個警醒啦。 有樣嘢我哋都要評論下， 係。 主要呢就係其實頭先我哋講樓下 miss 咗，其實就係、 是。 咁有啲人呢就借呢個機會，平時佢就唔會理樓下啲嘢㗎啦。咁但係呢就好鍾意呢就即係借啲蛛絲馬跡啊呢啲嘢呢就抽水。係咪、就喺度打泛民啊，打呢啲即係打泛民同埋有所有有可能會參加參選嘅人啦、啊、係咪。咁即係最近啦其實就係阿毛哥係咪就喺禮拜二嘅節目咁即係同我做啦。咁佢話即係有一樣嘢一定要回應嘅。咁咁最後尾我俾啲時間去回應。啦，系咪？咁佢原来佢就讲咧，就话佢之前啊摆摊位啊，即系其实系即系做街站嘅时候咧，因为有贴嗰啲相出，即系因为佢自己本身就写啲即系标贴出嚟啦，就系话释放楼下呢样嗰样啦， 结束一党专政 啦，结束一党专政啦，系咪？咁然之后咧， 就即係你見到阿仇斯達嗰啲黨羽啊，即係鬱敏嘅友好啊，咁就喺爭相咁樣借呢樣嘢咧，又攻擊阿長毛係咪？ 我諗起，我想講一個闊少少嘅先就呢個問題。 係 點解針對長毛？ 嗯， 你覺唔覺得背後係有手影？ 啊， 就係因為佢知道長毛會參加呢個補選 啊嘛，攞翻自己嘅位啊嘛，其實係。 我都覺得奇怪嘅。我喺第一節嘅時候講緊我嗰單所謂交通嘅官司，點會 TVB 報咧？ 嗯， 點會咁多記者報咧？打甩嗰條佢又唔講，最重要嗰條佢唔講，即係方便我日後即係唔會俾人係咁屈民事索償，我唔講，就講你不小心駕駛咧。我覺得成個係一個 plot 嚟嘅。所以阿毛哥是不要中他来计，我真的苦口婆心再讲一次，私下我已经讲过了。喂，他无论由黄岸贤到这个的仇斯达，成班友知道毛哥现在比较得闲一点，就在玩他。喂，第一，有哪个政党，我再讲啊，有哪一个政党不是将自己的纲领铺出来去攞選票同籌款噶， 嗱，佢主要針對一張相啦，俾大家看看。 喂，你有冇知識噶？ 嗱，佢一張咁嘅相，係咪就係咁轉啦？係咪嗰啲有？ 喂，馬上釋放劉霞，係我哋嘅政治立場，係咪？ 我哋嘅訴求。 我而家問你，係定唔係啊 ？OK， 係啦，李娟，我幾時有一句説話？嗱，我冇份嚇，我都唔好意思，冇份幫手籌款啊。是话是俾刘霞噶，唔好老屈啦！ 你要知道刘霞之所需，佢唔系需要钱啊嘛。 诶、哎，我正想讲呢个 point 第二点， 佢唔系山区，佢唔系山区贫穷啊嘛，大佬啊，即系佢唔系重点扶贫嘅对象啊嘛。 我哋从来 啊， 从来冇人讲过系话需要帮刘霞筹款。 系啊， 喂，而家佢有得个老赵啦，讲得直接啲系嘛，都政府唔多钱过我哋。喂，唔好亂屈啦！邊一個政黨唔係將自己嘅綱領，由最低工資又好，咩失業援助金又好，結束一黨專政又好，鋪曬出嚟，係派佢嘅宣傳單張噶，跟住擺個籌款箱喺側邊噶，有咩問題啊？我頭先咪講咗咯，我哋嘅支持係嚟自兩樣嘢啊嘛，一選票，第二係錢啊嘛。 嗯， 呢個係資本主義民主嘅基本邏輯嚟噶嘛，有咩好批評啊？我几时话过帮刘华筹款？如果我系阿毛啊，我告你诽谤添啊！ 其实都唔系，知唔知本主义？呢、這个好直、好简单嘅道理。 唔系资本主义民主嘅游戏规则就系咁啊嘛！ 一个好， 你唔好觉得嗰啲钱系好邪恶先得噶。喂，黄岸贤嗱，我都唔想讲呢个人，因为根本上即系真系难听啲讲，就系、是、我都唔想咁讲。佢话真系立捻晒，日日喺度揸住嗰啲节目嚟。即系为咗向阿爷表忠， 冇捻节目嘅佢系， 唔系佢为咗向阿爷表忠啊！我唔想扯开啲话题，唔想好似阿毛咁样啊，问嗰啲问题噶啦。喂，你答咗当年有人质疑你走入中联办嗰啲嘢先啦、啊，无端端由大中华交到大中华过我，几廿岁人走去扮本土派，丑唔丑噶？讲嘢系冇晒逻辑。识少少法律喺度扮代表， 你见到咧阿容乐琪啊，阿仇斯达啊， 唔系、啊、我真系对唔住，我 系一丘之貉。 我都劝过 Anthony 几镬，我话唉算啦，呢啲友，喂你咁样讲佢，其实你系捧起佢噶。喂，我而家喺度讲，我都觉得自己丑啊，扑街！我点解又无端端走去讲呢啲咁嘅人嘅啫？不过问题就系、是，喂你喐到我哋嘅时候，我一定喐你。 嗯， 喂，我明知你嘅 agenda 系乜嘢嘅。你而家玩緊長毛嘅心理，你明知佢要選呢個補選，佢都唔可以唔選，因為你 DQ 我，我梗係反擊翻你啦。即使我幾十歲都，佢唔同馮檢基個 case 嘛，佢同唔係梁耀忠個 case 嘛，佢嗰係by election 嚟噶嘛，補選嚟噶嘛。喂，你打我一下，即使我七十歲八十歲都好啦，我都要企翻起身啦。 嗰個唔係一般嘅補選添，仲要係。是被 DQ 咗嘅補選添，所以一定有個政治倫理喺度嘅。 喂，你咁樣做法，你哋班友，你自己 search 下呢班人一句都冇孖過共產黨，一句都冇為劉霞講嘅説話， 我屌我嚟留尾， 就借位抽水咯。 我真系已经戒咗抽好耐喺节目里边， 就是、借位抽水啫嘛。其实系 喂，仲有我解释过好多次，共产党喺香港嘅治港策略，一路打破唔到香港嘅六四黄金比率俾泛民，我哋个反对派咪喺左边激你咯，就揾一啲本土派出嚟咯，鼓励佢哋咯。黄岸源有份，头先你讲嗰啲即系小混混有份，系咪？喂，呢班人系完全有 agenda 嘅，大哥。 嗯， 所以唔好同佢同一个拍子起舞啊！即系睬佢都傻啊，大哥。嗱，你中意讲我哋，你讲啦 ，OK？ 喂，我哋梗系冇所谓啦，我完全唔 care 添啦，屌，我都唔会再同你参选，喺度戇鳩。做埋啲徒勞無功嘅嘢， 即係你話， 即係我唔想咁講，不過我自己個人心態。 你撞車嗰單嘢咧，佢哋唔講，即係其實因為係冇政治需要，係咪？即係佢覺得知道你自己唔會出嚟參選啊，咁佢咪唔做咯。咁 但係因為佢要講咧，就係因為佢配合社民連啊嘛，佢知道阿毛要選嘛，我都唔好意思啦。如果我知道係咁，我就即係求其其好似嗰啲小販咁，個成百人喺度認咗罪佢，我點知你咁搞咁大鑊嘅啫？我為咗啖氣啫嘛，我為咗唔想俾人屈啫嘛，係咪？我為咗。嗰樣咩？但我後屘嘅時候諗奇怪，喂點解你班友係咁而家喺度玩呢啲咁嘅嘢？其實你係為咗邊個做嘢咧？即係阿毛有時幾廿歲人又係沉住氣，同喺度度揮，呢啲真係度揮嘅大佬屌！喂大佬你咩 level 啊大哥？ 咪就係最慘就係、 是，喂你以前同司徒華度揮噶嘛？你同李柱明度揮噶嘛？有乜留同個仇思達度揮啊大哥？ 我仲有好重要啊！ 喺度呃 like， 系啊！ 你连我哋个尾灯都未到啦，系嘛？我哋个 views 啊，我讲紧。喂，你有冇搞错啊？我都叫你大佬，你走去同嗰条僆仔多辉，佢呃四百几个 like 翻嚟咁。屌，真系大佬，佢明系喺下手玩你噶嘛？唔系，我觉得呢下先至即系唔 prudent 啊，大佬。 嗯。 不过唔紧要，嗱，你要开战嘅，咁我哋全部啲人都陪你嘅。我哋有乜所谓嘅？ 好啦， 差唔多啦， 正经嘢啦。嗱，咁啊就贸易战啦，就好正经啦。我哋有条片去咗先。 贸易战变美国内斗，谁能为港股救火？星期三，美国正式宣布对华2000亿美金货品征收10% 嘅关税。当日港股跌唔够400点，但之后嗰日竟然迎嚟一个升市。究竟背后有咩事发生紧？宣布征收关税嘅同一日，美国参议院挑战特朗普，要求增加国会喺贸易纷争中嘅话语权。88-11议案通过。言下之意，普遍议员质疑关税政策是错的，议案就无约束力，不过距离制止特朗普只差一步。第二轮关税政策9月先生效，有充足的时间去阻止。另一边，首席经济智囊刘鹤由3月开始争取谈判解决关税问题，结果无功而还。不过即将有人称为救火队长的黄岐山出场，在中美都想避免双输的情况下，究竟他会不会有把握做到些事呢？值得留意了。至于个市似乎倾向相信第二轮关税实行上来困难重重， A 股港股在加码2000亿美金之后反而开始有支持，究竟会是特朗普赢定投资者看得准，令人期待啊。 嗱好啦，事情正在起变化， 唔怪得你特登要攞差唔多接近一节嚟要讲呢个题目啦。 呢、這个其实系好多嘢发生嘅，呢个礼拜就系、是、咁啊，赌博啊就已经见到啦，就美国内部咧开始有啲反对嘅声音，就其实咧就唔好俾你即系乱咁嚟啦，系咪？即系你2000亿咁，虽然而家咧中国冇根基啫，你都唔应该咁癫啦，系咪？咁啊，主要咧就其实喺 參議院就其實出聲，咁參議院就易啲嘅，其實就係、是、 共和黨做多數嘛，大佬嗰啲右派嚟噶嘛。 唔係其實共和即係參眾兩院都係共和黨揸多數噶啦。係 啊，咁你仲88就一定係加埋呢一個嘅民主黨。 咁啊，連 Paul Ryan 咧都唔睇你頭啦，因為 Paul Ryan 呢個古惑仔嚟嘅，嗰陣時真係都同阿 Donald Trump 攬頭攬頸咧，而家都唔即係。 因為好簡單道理啫，即係任何一個讀過中四、中五嘅經濟嘅人。我哋嗰个年代有啦，而家唔知道 搞到 JSC 搞到咩样啦，就系即系一去到 international trade 嗰个 topic， 就一定会同你辩论咧，即系除咗 fixed exchange rate 嘅问题，定系 floating 嘅 exchange rate 嘅问题，第二个就系究竟应唔应该有 protectionism 啊？我哋僆仔读嘅时候一定 呢个就系不争嘅事实嚟噶啦，即系呢个不争嘅定律嚟噶啦。一有关税咧，或者系贸易战保护主义咧，对经济系百害而无一利，系咪？咁但系就喺美国呢几个月嚟啦，其实即系自从特朗普即系开战之后啦，咁其实即系。點解即係美國國內其實會有聲音去支持呢？其實就係、是、咁，可能會有少少誤判啊。第一就覺得即係中國可能會好快跪低，咁第二咧就覺得就係話呢個就係呢一個嗰、那個叫做係貿，即係嗰個叫做係貿易顧問嗰、那個呢個納亞羅講嘅，就係話呢個中國咧會比起我哋咧輸得更多。输是一定的，双输都一定的，但是呢即是中国呢一定比我们输得更多， 所以他会 back down， 是啦，所以他会 back down 的，其实是 不是你習近平就知道 是啦，因为现在他已经开始即是三不打了嘛，三不转了嘛，是不是即是不开始即是要低调一点，是不是又开始讲回了要韬光养晦了，即 是只不过是有些人呢就即是其实是乱禁即是揣测即是中国的心意，是不是即是中国全从来都没话争霸的，是不是突然间讲这些什么东西，然后就拿这个留学不是即是就拿这个即是其他人来制旗，好像阿近华斋在自己的团队里面呢就去找一些太在阳，真是。 代罪羔羊。 是啊，咁好啦，而家即係头先我哋见到即係嗰条片入面呢就阿黄奇山呢又出面喎、哦。而黄奇山出面呢佢见嘅唔係你即係共和党入面任何人物，而佢见嘅就係呢一个呢民主党籍嘅呢一个呢即係芝加哥嘅市长叫做艾曼纽啦，其实就係、是。咁啊喂同佢傾啲乜嘢呢，嗱，艾曼纽佢去之前咧已经讲到明啦，佢惊俾人哋话美奸啊，我估系，咁佢就讲到明啦，我今次去呢一个中国咧，其实系保住我自己州里边，即系其实嗰啲选民嘅一啲即系嗰个既得利益嘅啫，希望大家嗰个工作就业职位咧就唔会不保，系咪保住大家嘅就业职位啫？因为其实。中国咧每年咧都喺呢个芝加哥咧，即系上即系投资过亿设厂嘅，其实都有。即系其实佢系搞嗰啲咩咧？佢主要系生产嗰啲叫做系火车车卡嗰啲乜嘢嘅，其实都请唔少人嘅。咁啊，第二就系话啦，今次咧就系想即系确立芝加哥对于中国嘅地位，就系话啊作为中国嘅 gateway。哇！咁你突然间讲呢啲咁嘅嘢，同呢一个特朗普，哇！ 老实讲， 背道而行。 我同我上个礼拜观点咧，都系冇改变。 嗯， 因为任何一个读过即系international trade 嘅人，或者系宏观经济嘅人咧、嗯，我所讲嘅内容咧，全部都系预测准确嘅，亦都系分析准确嘅。不过你好多人攞咗你仇恨中共嘅观点。你去分析呢一场贸易战咧，你个立足点系错嘅啫。我个立足点系咩咧？我话我从美国人嘅角度去谂。嗱，点解我话叫 Anthony 攞翻嗰个post 出嚟俾大家望一望咧？ 你系咪呢篇文啊 ？CNBC 唔系，我讲紧咧，我嗰个 cap 图啊，我一打 American China Trade War 嘅时候咧，由 NBC、BC 啊，由 CNN 啊嗰啲，全部喺度孖紧嘅。不過那些不是特朗普的選民，因為即係睇得呢啲嘢嘅人，睇得明呢啲嘢嘅人咧，就未必會即係當年係投特朗普嘅人咯。我個 point 就係話，第一呢場嘅貿易戰一定係輸，不過問題係 relatively 邊個輸？而因為中共係一個獨裁嘅政府，所以佢可以為所欲為，佢可以禁曬啲人，唔可以講嗰三個問題三不，佢可以硬嚟。啲人 at 都冇咁 at， 因為佢個維穩機制喺度。所以點解我話我站喺美國人個角度去諗個問題，就係其實我唔知道你解決緊乜嘢問題。你係解決唔到。第一，因為你雙赤，所謂 twin deficits 裏面衍生出嚟嘅問題，因為你美國人嘅 資產價格係上升咗，因為你美國人嘅儲蓄率低，而你要向外借貸啊嘛 ，trade deficit 咁嘅意思嘛，所以你政府亦都財赤啊嘛，入不敷支啊嘛，咁你減咩税啊？ 其實佢有個幾個 phase 嘅， 佢減嗱，你年尾年頭嘅時候減税，咁咪繼續財赤咯。第二，因為你減咗税，我哋嘅消費比率係會一樣噶嘛。咁你咪擴大嗰個貿易赤字，因為你要繼續買入口嘅貨品噶嘛。咁你梗係唔係解決緊你財赤嘅問題啦？第二，要解決所謂嘅 IPR 嘅問題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嘅問題，唔係用咁嘅方法噶嘛，阿哥。 你又話有邊文可以介紹俾？但我覺得真係有條片咧。 唔係啊，我叫你俾個 cap 圖出嚟，都話我喺嗰個 group 裏面 send 嗰個 cap 圖啊。你睇下所有由 N 由 CNN 到 NBC 嗰啲友全部都係孖緊。Anthony 你都中呢個問題 㗎？我都未講完，你 唔係我話你都中呢個問題，就係因為你個分析嘅角度永遠就係諗住中共之爆，諗住咧就係我好痛恨中國 爆啊！即係其實咧。好多人都想知爆， 我头先俾你讲咗好耐啊！ 喺知爆之前咧，其实好多人都会即系其实嗰个主观愿望就系知爆啦，系咪？ 咁但系你知道就好啦。 知爆之前，我知 啊。 知爆之前咧，中国有好多牌可以打，而嗰啲牌咧，其实你系想象唔到嘅。譬如啲乜嘢咧？嗱，你入口唔到大豆，佢可以做啲乜嘢？有黑心食品嘅。有假大豆喎，有即係你連嗰啲發菜嗰啲發菜都有假，鹽都有假㗎啦，係咪？即係你會見到好多呢啲。 咩？你啲另外一啲議題啦，即係你嗰啲唔好即係。 唔係佢可以。 唔係我而家同你講緊 好多手段， 你就唔好講緊我哋不嬲都識批評嘅，即係黑心食品嗰啲問題啦。 佢有好多手段， 即係嗰啲係 irrelevant 嘅嘢。我同你講緊 A， 你就喺度講 B， 為咗 justify A 嗰樣嘢。我係錯，你係啱。 我 唔係。你玩呢啲 logic， 我 點 話知爆？爆啊！唉，我都冇喺节目嗰度讲过话，我会有知爆。 咁你喺个 group 度讲嘛？ 唔系啊，我吓好多人会咁样谂啊， 咁啊戇鳩咯， 即系嗰现象就系 咁 样 吓。佢唔爆咁啊，大家揽死大家。 好啦， 我哋而家评论紧个问题系，你觉得保护主义透过呢一个嘅打贸易战，第一你玩唔玩得死中国 ？OK。我是有懷疑的，我覺得你玩死自己多，不過我明白你什麼意思。你不知道特朗普的民望呢是由30%多是升到接近一半的。他打這一場即是一來他北韓那裡，我是分析的問題而已。我的評論是在於你不懂宏觀經濟的，那 我沒有話跟你說啦。你又不明白我剛才說的那些東西的時候，我有什麼可以再跟你解釋呢？不過我話你唔該，你針對問題嘅核心，你就唔好玩死自己之餘咧，因為你係一個民主社會嚟噶嘛。嗰啲嘢一利益受損嘅時候， 要問責。 喂，大佬，你其實而家保護緊鋼鐵行業嘅啫喎，淨係喂其他啲全部傷嘅喎。你睇翻你頭先打我嗰、那個keywords 落去啊，嗰啲新聞嘅報導，嗰啲咁樣嘅爭論啦，全部噏曬啦。 咁、那個問題係在於，因為鋼鐵行業佢哋全部都係喺 Donald Trump 嘅嗰個選區嗰度噶嘛 ，exactly 咯 ，Rusty Bell 即係嗰啲咩 South Dakota 嗰啲咁嘅地方。 咁佢而家佢喺點解要見呢一個艾曼紐咧？芝加哥市長咧，第一即係你要提一樣嘢，佢就係民主黨籍嘅。點解佢要揾個民主黨籍去拉攏，而唔係揾你自己身邊嘅團隊人去拉攏咧？其實就係想玩緊台灣個招。台灣佢點樣分化台灣咧？你知唔知啊？就係、是、其實就係講好多年啊，就係重男輕女啊嘛。即係佢主打佢主力攻擊嘅咧，就係呢啲國民黨唔係主力攻擊就係綠營嘅省份，係咪？即係台中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佢會拉攏藍營嘅省份，即係譬如你話我開放旅遊嘅話咧，我旅遊咧就其實我只要針對就係、是、其實喂，如果你嗰個省份。是呢、這、一個，如果你芝加哥其實是民主黨咩嘅，即係民主黨之哇，我會有好多政策利及你呢個民主黨。但係如果係共和黨省份嗰啲呢，我就會針對你㗎喇喎。即係話俾你聽，如果你投共和黨嘅話呢，即係中國係會報復你啲選民嘅。就係、是、咁樣啦。 所以我話我同你講緊係唔同嘅議題囉。同埋大家思考緊嘅唔同嘅嘢。 我 唔 係政治層 面，佢係成個國家個個經濟就出發啦。講緊， 我明你嘅意思，即係你用台灣嗰個例子，即係嚟去引證，即係中共嘅蠱惑招數。我就話緊美國嘅蠱惑招數，我唔係代表我幫緊老共啊， 我话我同你嘅出发点系唔同 嘅，唔同。唔系，但另一样嘢咧，就系其实 即系我想你唔好扯开我未讲完嘅话题啫。 唔系，我知啊，其实好多人都知嘅，其实嗰个系，即系你嗰、那个，即系如果经济上面计唔啱数咧，其实 唔系一 个问题。 我其实 challenge 嘅观点系在于咩咧？我第一，你冇理由自己捅自己两刀去插人三刀嘅网具噶嘛。同埋第一，呢个系此其一嘅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你都冇理由。在度欺騙緊全世界，你嗰個做法係好噶。美國佬啊，我講緊、特朗普啊，我講緊。第三，如果你真係要打贏中國嘅，你就唔好去攻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全世界喺度玩啦、 啊。呢個係危險嘅，呢個係，因為你見到今個禮拜咩事咧？其實中國就好積極去拉攏你啲傳統盟友。咁但係而家見到特朗普就好積極。咁佢得罪自己盟友、哦，我哋见到就系其实呢个北约峰会啦，就又喺度屌鸠你哋啦。特朗普又话你哋俾唔够钱啦，你又俾唔够你自己原本承诺嗰两个 percent 啊 GDP 嗰，跟住咧而家呢个特朗普去到英国啦，又屌鸠你文翠山、哦，又话你点解即系你系假，你而家你呢个脱欧咧系假嘢嚟嘅，然之后赞你而家啱啱即係辭職嗰個 Boris Johnson 咧，就話喂佢好嘢嚟嘅，你做咩俾佢走啊咁嘅樣？喂，我心諗人哋脱歐嗰啲嘢關你撚事？佢而家仲要威脅英國喎。 唔係，咁佢嗰個記者招待會嗰度講咧，就話我冇資格評論呢個問題嘅。 唔係啊，佢賴咗嘢先咁講咋？你知唔知佢原本佢原話係乜嘢啊？佢話原話就係話，如果你係假脱歐嘅話咧，就喂我就唔同你做生意㗎啦。其實係。喂，关你撚事啊？点解你仲搵呢样嘢嚟做嗰、那 个 Anthony？ 我觉得大家都未明佢嗰个计算系咩咧？因为佢咁咧，其实真系套紧佢啲选民。嗱，第一喺 NATO 嘅问题上面，佢喺选举嘅时候已经讲咗，就话点解我美国人要承担你哋班友仔咁多？ 呢个民粹啦，呢个系 系咪？佢打贸易战嘅问题上面，同样嘅道理都系玩紧民粹嘅。 嗯， 系咪？我哋嘅盲点系在于咩咧？我真系要同翻转头就系咧，你批评呢一个老共，我哋头先做咗太多啦，做咗好多年啦，但系你唔可以将嗰啲嘢黑讲成白，白讲成黑啊嘛，系咪？批评还佢，还批评佢啊！即系你正头先你用嗰个例子就话佢识搞分化策略，咁啊大佬，你系佢，你都会咁搞啦，系嘛？即系你变成去批评佢啦，你咪得？不过我觉得呢个唔生咯。你找个好啲嘅理由去批评佢啦，大佬，即系你批评佢楼下嘅问题，你批评佢嗰啲问题冇问题。OK， 点解话经济同政治要分开？有时经济同政治都要结合，就系咁解咧。就系、是、喂，你分析个问题嘅时候，你知道佢背后个 move 系想做乜，或者你想真正打击到你嘅对手嘅时候，唔该用啲好少少嘅方法啦，系嘛？ 其实如果你话我作为香港人啦，我哋期望即系今次嘅中美贸易战，我哋期望见到咩结果呢？其实就如果你讲返佢哋团队里面有啲人都讲过，就係话我哋唔係话乜嘢，我哋希望而家中国呢有个 structural change， 有一个结构性嘅改变。嗰、那个结构性嘅改变呢就即係而家就針對你啦，因为你而家世贸呢就去审查同埋检讨你自己中国作为一个成员国嘅身份，你有冇履行你自己入世贸嘅啲承诺先。其实就係做呢、這个嗱。当中嘅承诺就包括喂好多就係国进民退啊，而家个现象其实咪要改变先。如果你真係要有搞市场经济，喂你真係要搞返真正嘅市场经济、啊、喂令到我哋中国嘅消费者有真正嘅自由喎、 啊。咪事实话俾你听呢，到最后只不过係一场大龙凤嚟嘅啫。咁、你见到大家喺度乱出招，喺度做緊啲乜嘢呢？不过喺度拖延时间嘅啫嘛。咁你挨过咗个选举啦。 选举囉。 咁 Donald Trump 攞到佢想要嘅嘢啦。咁你中共咁谈判拉布又即系谈判拉布又成功， 其实就想拉布。 咁之后大家咪就攞到大家嘅胜利，互 claim 系胜利嗰阵时，成场贸易战话可能系我哋所有人都输晒噶，我哋身家冇咗一截噶，冇所谓噶，到最后系。 所以要挨三四个月噶要，即系所以你成个大龙凤系，而中国而家计算就系、是、其实希望咧。就令到你特朗普都有壓力。 咪所以咧，如果即係講翻財經嘅節目嘅時候咧，等佢第二波出擊嘅時候咧，股市一跌咧，就應該大家入貨。因為我嘅估計咧，最後都係會講點數嘅，係冇理由咁戇嘅。嗱，除非兩個癲佬咧係唔識收手嘅啫，你打我一拳，跟住發覺咧就佢個還擊一拳，跟住咧就係即係完全係即係街頭打鬥，即係嗰啲大媽又好，阿叔又好啊。 街头打斗咁， 嗯， 一发不可收拾嘅啫。 喂，咁你应该要即系及实嗰啲咩咩中兴啊、小米啊嗰啲，因为即系当初嗰个贸易战，佢都系话集中要搞佢嗰啲中国嘅科技行业啊嘛。 中兴好反复， 咁你咪谂谂佢咯，即系 吓。唔系，但系我觉得就嗱，其实中国唔系冇压力嘅，个压力就在于啦，因为其实而家开始有人算账啦，就系话。喂，究竟边个要搞到即係要逆转呢一个邓小平嘅国分，要呢、這、一个韬光养晦，而家要强起来㗎，边个搞到咁高啲㗎。 唔係佢玩得太准 㗎、啊、 即係呢个我都讲过嘅，即係第一、嗯、你个一带一路里面你想同美国争雄，你喺个亚投行里面同日本仔争雄，因为你自己开始呢步伐 扩张㗎嘛。 係咪我哋唔妥你嘅喺政治上面一件事。但系咧，你咁样去做法搞國際政治咧，即系你唔 humble 少少咧，你系会出事。 唔系佢发觉经济上面，佢都用债券股去解决咗呢、這个即系国内呢个欠债太多嘅问题。 因为 咁世界上面债券股嘅啫嘛，而家佢玩紧 即系 convertible bonds 咁样嘛。 是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咧，其实美国人咧都喺个问题上边咧，我感觉佢哋好矛盾。佢知识层面上咧，知道特朗普系咁样搞咧，系会搞出火的。但系咧，佢感性嘅層面上咧，又好痛恨美國。 嗯， 包括佢喺政治同人權嘅問題上邊，包括你想同我美國人稱霸呢一個嘅全世界嘅問題上邊。而你特朗普咧，佢行一步咧，你又好似同佢配合咁喺度繼續拍子起舞喎，係咪啊？佢又得罪曬佢啲朋友，即係俾工個機會有位入喎，埋位喎。咁所以你呢一個嘅即係局勢咧，你其實係即係難以評估咧。最後究竟咧，老共想搞唔係即係美國佬係想搞？ 但你覺得阿土伯，你覺得最好嘅 end game 係點咧？ 講掂數咯， 講掂數。但係如果你話最由香港人嘅身份咧，你覺得對點樣先至對香港係最有利咧？你覺得 係？唔係你一定係講掂數，都係嗰句嘅咋。喂，你一路打呢場貿易戰，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咧，其實我只係一個結論嘅啫。第一，呢啲所謂嘅關税，其實真係税嚟嘅。 係。 你從呢個角度去諗，無端端由10蚊變咗15蚊，咁邊個俾啊，大哥？ 啊、 你又加5蚊，我又加5蚊，嗰時好大鑊嘅喎。嗰啲錢喺邊度嚟啊，大哥？呢個只其一個問題，一定係全部都輸曬㗎、嗯。不過問題就係邊個輸多啲同邊個輸少啲嘅問題啫嘛。大家唔明嘅問題就係、 是， 我冇理由插自己十刀，未必可以擊敗對手。喂，呢个系一个愚蠢嘅做法嚟嘅、哦。 其实我觉得最 但系你讲紧呢个系 mutual trade 嚟嘅，但系当你讲紧 international trade 多边嘅时候咧，即系以黄呢个大豆作为例子，就出现即系中国加征呢一个美国大豆嘅关税啊嘛，结果即系剩翻落嚟嗰啲大豆突然大跌价嘅关系咧，反而系其他地方抢购。 你要谂，你要谂个问题，如果从经济学嗱，我冇做研究啦、 嗯、 ，substitution 嘅问题， 嗯， 系啊， 有冇第二样嘢可以提到？ 有。 咁就得噶啦。 嗱、相对嘅啫， 稀土都系咁样。 即系所谓二立之前嘅问题。 中国， 我系咪一定要你嗰样嘢先？ 嗱，系啦，中国买美国货系咪可以被替代咧？其实如果你讲高科技产品同埋晶片嗰啲系替代唔到嘅。咁但系咧，反而如果你话美国买中国嘢咧，其实佢而家都想去揾其他地方去替代。 系揾咗， 揾咗嗱。譬如你话而家东南亚好多国家，就算唔好讲美国啊，其实韩国都识啦。因为你见到而家最近韩国呢个礼拜咧，佢就话同呢个印度佬倾咗大单 deal， 就系话三星咧就喺印度设厂，设一间咧全球最大、最劲、产量最高嘅一个手机厂。而佢自己讲嘅说话就系话剑指小米，同小米争生意。 嗯， 屌你啦，Samsung 十年前喺东南亚嗰度。 唔系啊，但系佢而家讲到明，佢系要针对，即系变咗你而家美国就成日话要印太策略嘛。嗱，印太嗰个联盟咧，你见到啦。喂，而家连韩国佬都玩埋一份、啊， 所以咧，即系你真系大国崛起嘅时候，就唔该你 humble 少少，同埋唔好俾人觉得你有威胁啦。 唉， 你有咁玩法嘅咧，你梗系玩死自己。当然，我主观都好似即系大家嘅期望咁，希望呢一镬嘢就美国佬真系玩残佢啦，系咪？即系令到老共落台啦。如果真系得嘅话吓。 我唔系话即系 我冇话你啊， 我又唔系话唔系，我立场咧就咁样，即系我未讲个立场，我立场就系讲咧嗱，其实讲真，资爆咧唔系话可以期待嘅，但系咧，其实讲真咧，我最希望中国走嘅模式咧，就好似台湾模式咁样样，有个蒋经国出嚟，其实你出现咗个蒋经国，等唔等于咗台爆一冇啊？但系其实佢就系倒逼改革一条咁嘅路嘛，如果。 今次嘅贸易战可以令到中国有内部结构性嘅改革，系咪真系可以令到共产党收起自己嘅控制权？喂，佢电信唔管啊，佢上网唔管啊，佢即系佢国企唔管啊，佢全面喺市场上面退却，嚟到换取到我哋中国人全面嘅自由。我觉得呢个系对中国人最好嘅结局嚟嘅，呢个系。 咁你又可能？呢、這個說法咧，就有啲人好不滿咧，就係、是、其實你係幫阿老共咧係逃之沒法。 唔係咁，但 係 你 幫佢搞改良主義嘅啫。 唔係，但係咁講喎。嗱，今時今日國民黨係咪已經相比起以前係更加可以接受先？ 咁當然啦。 咪係咯，即係我都希望我。 所以我咪話咯，你覺得自己咁勁嘅話，咁你怕咩同你嘅反對派去選呢？你咪同陳永敏。8291咁贏秦永敏咯， 其實我覺得中國人 個問題係在於因為8291之後佢就輸到撲街啊嘛，你見啦而家國民黨咩事？ 喂，咁但係老實講嗰一刻我都死咗，習近平都死咗幾次啦。 其實最好咧，全中國就一國一制啦，係咪行台灣嗰制？就應該係咁樣樣， 唉，打 即係其實講真，你而家你點解中國四分五裂咧？嗰個樽頸喺邊度？就係共產黨度啊嘛。系咪？仲共產黨要維持佢自己個領導權，先至搞到而家咁嘅局面啊嘛！即係個情況就係咁啦。 一句啦，今晚時間差唔多啦，我就話即係你打擊我哋嘅主要敵人嘅時候，用少少好啲啲嘅方法，就唔好太反智。即係我純粹係從打擊老共嘅角度咧，覺得你今次係唔走效嘅啫，同埋會。學你用頭先嗰個良好願望咧，仲死係嘛？等佢一個變身嚇，咁咪仲大鑊。 即係講到尾，大家係好現實要睇呢個問題，就係、是、不如估下美國真正嘅目的係乜嘢？因為你講咁多嘢，大家都係互相矛盾嘅時候，佢裏邊硬係有啲嘢咁，但 係 乜嘢嚟？ 各取所需。其實講真咧，即係你而家咧，佢咁樣去搞呢套咧，佢咁去屌嗰啲北約成員國咧，其實已經華盛頓郵報今日已經講啦，大佬。你俾張好牌布京上喎， 唔係佢同埋佢食咗個位咧，就因為美國而家已經係2008年金融海嘯以嚟咧經濟環境最好嘅刻。 嗯， 佢短時間裏邊嗰啲嘢，頭先即係我哋一路批評嗰啲嘢咧，即係將會出現嘅嘢咧，繼續加大個財赤啊，加大嗰個貿易赤字嗰啲問題，佢唔會喺短期裏邊個問題惡化噶嘛。佢唔會短期突然之間由3%+而家嘅失業率突然間飆到去7噶嘛，唔會去8噶嘛，係嘛？ 咁啊，同埋吴明德都讲过噶，喂，佢其实呢个减税措施，佢系吸翻晒啲钱翻嚟，然后就真系顶住个贸易战咁样，都系个短期措施嚟嘅。所以其实你系 点解咧？我唔系好明白。 唔 系 佢 减税措施， 唔系佢嘅意思系，唔系佢嘅意思系话，你透过减税嗰阵时，当你即系美国公司就唔会摆太多钱去到海外吸，即系。吸引佢將更多嘅錢拎翻嚟本土嗰度嘅啫，即係最主要嘅意思就係、 是、都唔係好明啊。 係即 係 咁啊，大概係咁樣啦。 今日好多嘢講啦嚇，即係時間都差唔多啦。唉，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啦嚇。好，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